恋苦苦地追寻，不知何时相聚。流泪的心，轻轻地呼唤，悄悄地聆听，不知何时相遇。好似个迷惑的梦，带走了深挚的情，默默地思念，苦苦地追寻，不知何时相聚。请告诉我，为什么离我远去？请告诉我，为什么